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34集，烟火气。 2017年2月15日，火车上出现大规模的前行夜叉，并导致一人失踪，一人死亡。这是二组的失职，也是我错判的责任。车上有名叫冬至的乘客，他的名字很巧，身上还有淡淡的魔气。我怀疑他可能与魔物有关，待核实。 这是这本笔记里从头开始第一次出现与冬至有关的记载。在那之前，基本寥寥数语的工作纪实，甚至没什么个人情感色彩，符合龙申一贯的性格。现在回头去看，连冬至也觉得自己出现的时机的确太凑巧，由不得人不去怀疑。他在踏入修行者之后也知道了，冬至是一年中阴阳交界的节气，从科学上来说，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短，昼短则阳衰。而从修行的角度来看，数九首日阳气闭塞，商旅不行，他的生辰本来就偏阴，又用了冬至这个名字，恰好当时距离冬至节气也不远，所以在火车上才会被人魔看作绝好的猎物。如今冬至自然知道自己当时的处境有多危险，要不是刚好遇上何玉和龙申他们，现在估计坟头草都有3米高了。但当时他在火车上那一系列的奇遇之后，非但没有太多恐惧，反倒好奇心占了上风，还继续前往长白山旅行。可谁又能想得到，冬至一念而起，人生就硬生生拐了个弯。 但就算回到一年多前，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冬至轻轻叹了口气，继续往下看。 2月23日，原来日本人真正的目标是石碑，而不是古墓。石碑上的符箓是什么来历？之前没见过。 龙申在这句话下面画出了石碑上的符箓，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回忆画的，也许是为了防止泄密，他只画了一半。古龙伏诛的时候，冬至也在场，但他没有亲眼见到石碑碎裂的情景。直到后面，他自己也参与其中，见到了那块原本应该由吴之奇所守护的石碑，上面的符箓的确与龙申画的基本没有太大区别。此后接连几条都是与公事有关，与其说是日记，更像是一本工作性质的备忘录，因为用天文书写，几乎没有人能看懂。程回说过，龙申用的天文属于古天文，与现代少数流传的鬼书文字还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冬至能感觉到笔记上面应该下了某种禁制，也许是到了一定时间就自毁，又或者落入歹人手中，龙申也能知道。为了左右对照查找翻译，冬至看得很慢，他也知道龙申的笔记里肯定不会像常人那样絮絮叨叨描述一堆心情琐事，但他依旧不想放过任何一条记录，因为那是龙申留在世上的每一个足迹。在当时的龙申心里，追查日本人的目的和石碑的后续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冬至这个过客，在查证他与魔物无关之后，自然也不会再值得对方去关注了。看到此处，冬至不由无声笑了一下。 再往后翻，师父会怎么写我呢？一个好奇心旺盛却毫无自知之明的凡人，还是锲而不舍执着可嘉的拜师者？ 窗外层云起伏，霞光万丈，而他正寻着那人曾经走过的路，一步步往回走。 3月27日，石碑无进展，日本方面已经派人持续跟踪藤川师徒，期间藤川与阴雨财团总裁阴雨鸠彦往来两次，可疑。3月28日， 北京。宗林问我把笔记记得怎么样，我拿给他看，他好像很无奈，说我把日记记成了工作总结，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可写的。记日记的习惯也是他建议的，几年前偶然一次谈话，他说我在人间活了这么久，身上还是没有人味。我问他什么叫人味，他说就是烟火气，但我不知道烟火气具体又是怎么样的。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吃饭睡觉，还不算有烟火味吗？宗林说普通人写日记都会在日记里适当宣泄负面的情绪，或者写能够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我既没有不开心，也没有什么开心到想要记下来的事情。不过我也希望自己活得更像普通人一点，所以我在宗林的建议下开始写日记，写一本烧一本，这样既不至于泄密，又能在某个阶段自我回顾总结。但我太忙了，日记很快变成了周记，现在又变成笔记，希望这个习惯能继续保持下去。3月30日，因与鸠彦这个人的履历太完美了，二战后白手起家，在战后日本工业繁荣起飞阶段赚取第一桶金，逐渐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中间一帆风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我们询问了几个商务部的同事，他们说这几乎是在创办企业过程中的奇迹，除非这人在战后历届政府中的权力能够一手遮天，竞争对手都不敢得罪他，此人值得深挖下去待查。宗林今天送了我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大全，说我的笔记像记流水账。我在他走后把书转送给了看潮生，他到现在连写个报告都能挑出一堆错别字，这本书更适合他。3月31日，何玉太胡闹，他不仅跟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普通人走得很近，还一直撺掇他报考特管局，对方根本不是此道中人，就算根骨还不错，现在也早已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作为一名特管局成员，何玉居然连这点规矩都不懂，被我扣了3个月的奖金。如果他屡错不改，今年的奖金就不用想了。松林曾经跟我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接二连三引起我的注意，并让我对他产生某个持续的念头，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那就证明我还是很有人性的，只是不擅长表达。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玉，每次看到何玉我都想扣他的钱，这就是所谓的牵绊。还是算了，我不想跟何玉度过一辈子，有时候甚至还想拿针把他的嘴巴缝上。4月3日，郑穗特地给我打电话，还请我手下留情，说冬至那孩子有修行的天分，难得他会为了这点小事亲自给我打电话。那个叫冬至的普通人应该很投他的眼缘，我也知道他有天分，但世上有天分的人有很多，但他就算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也未必能熬过来接下来的培训考试。我问郑穗他为什么一门心思想要进特管局，郑穗居然说他是因为在山上看见我斩妖除魔的样子，觉得很威风。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化形这么多年，我知道人类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心血来潮而做出一些事后就反悔的冲动事情，这样的人进入了特管局只会浪费资源，我不可能同意，特管局不是陪他玩耍的地方。4月9日，今天会后何玉问我对冬至的看法，我告诉何玉我不赞成让对方进特管局。何玉给我展示了那人画的符，说对方只看他画了一次就能画出这种成果，说单从符箓而言这是个难得的可造之才。我问何玉有什么打算，他说他师叔这辈子没有收徒，想找个合缘的徒弟一直没有找到， 如果进不了特管局，就想带他回合造山，让师叔掌眼。我知道何玉打的什么主意，等那人进了合造派，就算是踏入修行界的大门，到时候再想报考特管局，我也没有阻拦的理由了。下班之后，那人的履历报告正好也下来了，三代清白，背景干净，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游戏公司从事美术工作，辞职之后前往长春旅游，正好遇上了我们。凭这份履历，他想要在前线部门任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想考特管局的后勤，也未必没有机会。不过我暂时不想告诉何玉。4月10日，北京，何玉把人带进特管局，还让他住在自己的宿舍里。他今年的奖金可能不想要了。何玉跟我保证，说对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想要报考特管局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先观察吧。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